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OK。 到了北京时间的21:01，欢迎各位同学们在每个周末夜，尤其是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准时收听你最最钟爱的电台节目，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由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美好的周末空中约会时光。那今天晚上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准备了3个小时的好音乐，邀请大家一边呢听听歌。一边呢动动手指，一边呢让自己呢整个人都放在最最轻松的周末状态下。我知道很多同学呢，其实在这个黄金假期过后依旧呢还没太反过神来至少呢从我身边的朋友来看每个人呢感觉都是这个带着一种度假的心情在过日子也不错给自己的洗洗脑，每天其实都可以的是一个良好的假期美好的假期状态。好了，一边呢唱歌听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天正在上线发光中，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井号麦同学井号，发布你想说的话内容，可以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互动。 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 零食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的掉舍不得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燃烧我的卡路里， 拜拜甜甜圈，伸出美手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 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21:06听过了我们今天的活力开场歌，今天晚上的歌曲的一开场唱到了这个是吧，特别漂亮可爱的这个少女团体火箭少女的这个，我这次去法国的巴黎时装周有跟他们在这个铁塔旁边偶遇，说哎呦好，小互动了一下哈，然后超越妹妹啊，压蜜啊，两个人。这首歌呢，唱到这个白白甜甜圈哈，是跟这个甜甜圈说再见，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拥有过，也就是说该吃的时候好像还是要吃得下去。生活里面呢，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有的时候呢，无论是呢给自己买一些美食啊，对不对？跟朋友一起的吃吃喝喝啊，所谓的取悦自己，有的时候挺重要的。我觉得每一个至少说年轻人啊，应该呢多花一点心思，在对自己好身上哈、对自己好一点。每次身上穿上自己买的漂亮的衣服啊，女生呢涂上自己给自己买的这个绝美的口红啊啊！我这次呢去法国巴黎时装周，看到这个门口、我们这个酒店楼下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鞋店，哇！每天从早推开门出门到晚上回来哈、都排着这个大长队，男生给自己在排队买 Nike 哈、女生呢买包包什么的，你会明白有的时候世界上呢的确哈、对自己好取悦自己还真的是挺爽的一件事儿。那不讲了吗？学会爱自己才可以更好的爱别人嘛。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来来点一首对自己好一点，说说最近在身上呢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幸福的事情。我们看到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正在报道的同学们， I'll pull up in the jet, haters gon' be mad. I've been talking with the cheese, that's the queso. Queso, dino's drippin', better bring your raincoat. I got the racks on me, I brought the whole hit in with me. I might pull up in the spaceship, my body don't look like a lift. And now we in a zone, stand too close, might catch a cold. Creeping me a gate and a cold. Yeah, yeah, yeah, yeah, drippin' Splash! Compare to me, yeah, yeah, yeah. We are not the same, only one of me. Hey, hey, how about the cool? The sky's the roof. My whole team ball, we never lose. But it's all blue. We do. Diamond on casket fresh, looking like a fashion show. Diamonds all on my neck, looking like a water show. Let's go, bust it, bust it, bust it. For real, for real. We gon' bring up the car, don't wait no stop to the stars. Oh, yeah, yeah, yeah. Cool fly, Dubai, No, it ain't too soft, too hot, one way to Mars、yeah. You better watch yourself, I did it all by myself、 Go! And now we in the zone Ice, ice, stay too close, man, get your coat Drinking with a gang and a cold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dripping waterfalls, yeah Splash Bank account go. We make the world go. Yeah, yeah. Metal control. Look at hell, I want it. Multicolored diamonds like a rainbow. Yeah, yeah, yeah. Paint her eyes, your eyes, one jump to lose your brain. Yeah, 这次白光一 flash, 出去摇滚 let's dance. Yeah, yeah. This is real, this is a regular move. 我的右臂不能摆，不能摆 let's get back. We got the way, we getting paid、oh, Baby, it's my diamonds, I don't need no light to shine I stop on my wrist, now I can barely see the time I just made millions of it, but I'm still not satisfied、 oh, I need the bag of the regular, I split the bag, we make it Oh,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第34届华沙国际电影节12号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中国导演周立东执导的《秋田》入围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本届电影节上将有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190部电影陆续与波兰观众见面，共有15部影片入围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秋田》是其中唯一一部华语片。除了《秋田》之外，中国影片《云雾笼罩的山峰》入围自由竞赛单元，纪录片《围炉》入围纪录片竞赛单元。另外包括矮婆在内的多部中国电影也将在本届电影节上亮相。华沙国际电影节从1985年开始举办，2009年被正式列为全球 A 类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将持续到21号。继续来看，昨天第二届平遥国际影展进入第二天，帝皇酒店、明王星时刻、火中无渡口、欢迎光临或闲人免入、青春的错误选择、亲奈风云等多部优秀影片在平遥电影宫进行展映，张明、王学兵、凤小岳、萨拉布莱克等电影主创纷纷亮相。与此同时，岩边少年和动物凶猛作为开幕交流项目拉开平遥一角帷幕。最后来看好莱坞奇幻冒险动画电影《雪怪大冒险》曝光奇妙世界 MV， 赞达亚惊喜现身 MV 的开场，甜美推荐电影。赞达亚携手前老板，从洁白的雪地到瑰丽的外太空，唱出雪怪 CP 探寻世界真理的真诚好奇心，唯美动听的歌喉让人洗脑又心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I 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 your mind.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heart. 'Cause I'll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years. You'll only cry.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回归中。我们节目呢就是拥有了一个京城小快手的我，无论新歌老歌旧歌听不够的歌，总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求必应，都会听到就对了。然后呢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这位叶同学必须得满足你哦，这首触摸未来送给你。 其实我讨厌啰嗦，见到你却话总是很多，小心事哼成了歌，只听几分你已懂我。我们相遇的时刻，很多梦和故事想说，未来是否能触摸，穿越银河陨石擦肩而过，你和我手紧紧相握，满天星辰宇宙中穿梭，时间空间已交错。前面的伏笔可能阻碍我们的事，无法从眼里卷起叛逆的我，试着叛逆，违背一成不变的原理，从伤痛往前砸满电梯，电梯刚开门还来不及见你，却突然跌落跌到了海底，你的身影一闪而过，想用力喊你，身躯不能从水中穿过，失去了呼吸，我身体像蒸汽般升起， Can we rise？ 我们相遇的时刻，很多梦和故事想说，未来是否能触摸，穿越银河陨石擦肩而过，你和我手紧紧相握， 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Thank you.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耀，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嗨嗨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到12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啊，比周六呢晚一个小时开始，所以呢一周5个小时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两三小时三五好友，我们一起呢在节目当中分享好的音乐。像在麦家族呢，这位月牙 RRR 的同学呢，他说今天想听的艾薇儿的新歌了。很久不见的艾薇儿呢，在2018年9月7号，他为粉丝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讲述了新歌的创作的过程和生活经历。真的，他呢曾经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红的一位，把这个欧美的音乐呢，这个发挥出很自我风格的一位音乐人啊、女歌手呢。她呢在这次的创作过程当中呢，也是结合了自己真实的生活的感受啊。音乐人写歌啊，创作真的是这样，有生活自然可以写出很多对照对应生活有若有所思的一些细节，然后呢把它变为音符。那这次呢分享了她几年和这个病魔做斗争的感想，她表示呢会不顾一切的努力的回到舞台。在2018年9月19号，他的新歌进行了全球的首播。 Head Above Water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Gotta keep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 don't want less, I don't want more. 中了我的埋伏，哎帅，我又断了你的退路，哎帅，当你把我看个清楚，哎帅，我早就换了你的思路，不好意思帅，还是不能给你面子，失去理智帅，还是必须被我控制，帅，你脸上有蚊子，但你面红耳赤，帅，没有算，这些都是小事，帅， 你不服就决斗。 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尔等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尔乃匹夫之辈。 眼如环面如铁，我是莽撞人，黑中亮亮中黑，我是莽撞人，河下燃油如尘，我是莽撞人，连环铡刀我跑，我是莽撞人，莽撞人大喊一声冰腿号，莽撞人大喊二声水横流，莽撞人大喊三声桥断魂，莽撞人从来就战无不胜。哎帅，你又穷了我的埋伏，哎帅，我又断了你的腿，哎帅，当你把我看个清楚，哎帅，我早就换了你的思路，不好意思帅，还是不能给你面子，失去意识帅，还是必须被我控制，不帅，你脸上有蚊子，但你面红耳赤，什么没有，这些都是小事，帅， 你不服就决斗。 是莽撞人，黑中亮亮中黑我是莽撞人，舌下燃油如铅我是莽撞人，连环甲造罗袍我是莽撞人，莽撞人大喊一声冰腿后，莽撞人大喊二声水横流，莽撞人大喊三声桥断魂，莽撞人从来正下无不胜，莽撞人哇哇我是莽撞人， 艾薇儿的心尖突然呢跳针跳针跳针，我们的在下一个时段将会呢把这首歌补给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突然跳针可还行。21:55 Let's fun Miami to LA, G4, we taking off. I'm a hard worker, I'm far from the boss. But when it's said and done, I'm owning it all. I know you think it's just rap, just this, just that. Right, nah baby, this my life. Wanna have fun for a night? Then just loosen up your body till it come undone. Loosen up your body, baby, come undone. Loosen up your body till it come undone. Loosen up your body, baby, come undone. Oh. 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张信哲，我们爱你，谢谢。 All my radio star, All my radio star。 的手不仅仅是美丽、哦、是另一场雨让我们再相遇，一眼就认出了你，还来不及开口说什么，你已冒雨 说不清楚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是不是你也特别羡慕那种能把恋爱谈得和暧昧期一样让人脸红心跳的对象？不知道为什么和有些人在一起就是久处不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可以有满屏冒粉红泡泡的浪漫感。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和这个人在一起你可以说不腻的情话，做不腻的事情，只想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套路他一辈子，甚至是两辈子、三辈子。彼此的小小的浪漫套路都显得那么的自然。 他

这就是我们在上一时段要为大家奉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艾薇儿，很久不见他了。然后呢，这次带着这个全新，算是五年过去之后啊，然后发行的首播的单曲，这次应该是有新专辑，对不对？然后呢，很多很多他的歌迷一直在等待他。他呢写了这么长的信，里面也说到，这是他一生当中的最糟糕的几年，经历了身体和情感上的这个战斗啊。但他很骄傲，自己可以把这场战斗转化成音乐的力量。然后呢，在床上和沙发上写歌，大部分呢也是在这里录制的啊。这些歌词呢都是他经历了真实的体现，而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让自己呢振作起来，为了达到目标，为生活而奋斗。是音乐治愈了他，相信他会带来更多的好的创作，来治愈更多啊听众朋友、粉丝朋友。22:15，满足大家的要求，在新浪微博跟我们联络一下。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来留言，说说今天晚上有哪些歌曲呢？特别是你的心水，最近呢特别想要聆听，或是呢送给谁的，都可以告诉 DJ 麦。不要忘记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Now is the time， 停下来看明白，一天一天这样是否应该？ I say the word， 留下还是离开？机会也许 only one time， 不能重来。 to you. Oh my, radio star. 22:20，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是流行的调调还是复古的调调？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呢，跟几个好朋友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兴许就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特别的感觉哦。小波同学和小田同学要听这首老歌。 昨夜的星辰你追 夜星辰，今夜的美梦，一个明星的诞生快要来喽。 Tell me something good.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And it hard, he meant so hardcore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虽然距离第91届奥斯卡公布提名名单还有3个月的时间，但奥斯卡颁奖季的气氛却越发浓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7个国家公布了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送审名单，这其中就包括墨西哥电影《罗马》、西班牙电影《冠军》、日本电影《小偷家族》，而中国内地选送参选奥斯卡的电影是《邪不压正》、《罗马》、《篮球冠军》这两部非常具有潜力的影片已经售出中国版权，不过具体供应档期还需要进一步等待消息。电视方面，昨晚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颁奖晚会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举行。本届大赛设作品奖、演员奖、编剧奖、导演奖、团队奖五大类别，涌现出优秀的新人新作，不仅让语言类节目人才后继有人，还很好地承担了寓教于乐的使命。爱传万家首届歌唱大赛于今天在江西卫视开播。作为中国首档中老年歌唱大赛类节目，选手演唱的歌曲都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典流传的歌曲，与此同时更力图注入互联网偶像文化思维，打破了传统观念上对中老年老套呆板的刻板印象。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夜空巨星。 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 到了北京时间22:37，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招招手。接下来我们听一个特别版本的《青花瓷》。 素配过往，吹青花，笔锋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人人檀香透过窗，心事我悠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更一般。渲染是旅途，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忧郁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夜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飞叶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行里放千朝的飘逸。就让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也在笑意。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Oh my Radio Star， place where it's just you and me, and it goes like fire. every angle, yeah. And she's straight about a dream. Turns out my baby was everything I need. Do you know that I love her? When you're here on the runway. If I go, then you know that I'm on my way. Cause I've been on the let you know how I'm feeling. I'm over and through for you. I'm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out.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down. I'm over and through for you. Yeah. I can try to wait for it, but I can't turn away from it, yeah. I can't run away from it, I've been on it, yeah. I can't turn away from my sin, from my sin. All I ever wanted was a win. I can't keep your love on last, I'm focused on my heart. I just gonna say that I've been focused on my love, yeah.

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I'm my my。 啊，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每个周六夜晚上9点钟到12点钟。我是麦麦麦同学，麦家族麦 home 的周周同学呢，他说这个楼啊，认识十个年头，美美的你明天要嫁人了，应该是送给她的好闺蜜哈。他说看着你在最合适的年纪嫁给最最稳妥的那个人，为什么要用一个最最稳妥？你好歹说一下稳重对吧？这个很能妥协的那个，哎。感情的世界里面呢，怎么会来的日常的幸福呢？说是妥协，但是想想看，就是两个人彼此呢去适应对方，两个人呢彼此给更多的空间和信任哈，以及呢相互的磨合嘛，对吧？总是要这样的。他说希望你啊一定要幸福，一定要幸福，古太太要祝你新婚快乐。诶，既然说到幸福了，那就送上一份音乐的幸福祝福，还是要幸福，每个人都要这样哦。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Oh my radio star。 我决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会来一个人。 结束。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拼凑才是唯一的答案。 雪莲儿同学说，我今天白天没睡觉，白天为什么要睡觉？他说有没有提神的歌，坚持到最后12点，想睡就睡啊。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这么随性，听着听着可以当做你的周末夜空背景音乐也不错。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Just because I never took your picture off my phone doesn't mean that you're still on my mind. Just because I

Thank you.

Never break a sweat for the other guys. When you come around, I get paralyzed. And every time I try to be myself, it comes out wrong like a cry for help. It's just not fair. Pain's more trouble than love's worth. 到了北京时间23:54，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啦！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也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的10点继续打开电台收听 FM97.4，来跟我们在空中集合。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甜蜜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我们明天再见喽，拜。